灯照。 曾志华得嘅时候，阿煲太都捧到上去啦，算罢啦。佢嗰时以前号称天下第一剑啊嘛，又学过下功夫啊嘛，跟住就通波。 已经系社民联嘅精神领袖嚟噶嘛， 系啊， 精神领袖讲咗嘢不能反对，其实同人民力量不能反对黄一文。 你而家民主党都多鸠鱼噶、你梗系话俾我知，我而家要硬净啦，我唔食呢餐饭，几多余嘅事。西环你都入过啦，陈家洛嗰啲你都表现下俾我睇，你唔系废噶系咪先？啊，郭嘉麟嗰啲我都更加不屑讲啦，系咪先？嗰啲真系废到无伦。我哋发现咗嘢，人网啲人真系戆鸠嘅。嗱，依家我喺麦讲，人网你不捻嘢系戆鸠嘅。我想問， 唔係話係我趌佢先啫喎， 嚇！但係跟住佢趌，你話你冇做功課啊嘛，你又趌佢。 大佬佢 做主席冇質素， 冇質素，佢真係冇。 未來嘅路線咧，起碼即係佢做主席呢個任。 哦，我四個祝佢好運， 祝邊個好運？祝民主黨好運定祝興姐好運？ 主黨同埋祝興姐。 清晰啦，你哋又唔插佢， 你我點答你咧？ 你盡量答啦，我都知道你有啲假。 我依家我唔知喎，呢啲內幕嘅嘢你知得多過我啊，係嘛？ 點會啊？ 佢哋出 T 恤喎，笑死我喎！邊個會肯著民建聯件 T 恤出街咧？ 姐喺社民分裂當中擔任咗個好重要， 都可能有個大嚿撚喺度推啦嚇、啊！我而家公開講嘢，大嚿 選舉啊， 幾戇鳩佢，我想屌公民， 封翻住個啰柚先。政治人咧就唔應該成日出律師信告人嘅。 逢星期三晚十點半，桂思傑政治有新人。 网台大典港女好声音 share， 提提你而家听紧 Magazine， 耶！ Yay! 思考要独立，抽水要坦白。桂思杰，政治有新任。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部分嘉宾意见。 翻嚟第二節嘅北上頻道啦，咁啊，頭先嗰只歌咧，第一節嗰只歌咧，個歌名咧就叫做《無樂不作》，咁咧就一陣先講下點解會點呢只歌咧，咁咧就講。正题之前，入正题之前呢就讲讲嗰个首先呢我想多谢返呢就係喺早前嘅Ragazine 嘅第二次嘅网聚啦，咁就所有网友啦就亦都筹咗一笔几可观嘅钱啦，咁呢笔钱呢就係帮助呢个 严敏华 就打官司嘅 ,ok, 咁呢总共我哋筹到嗰次嘅善款呢就係5400蚊。 唔係嗰日呢就 嗰日咪呀你嗰日。 係嗰日呢就筹到4300蚊。咁然之后呢我哋另外林林心心，因为之前访问严敏华嘅时候我哋讲过㗎嘛，就话有啲网友可以再帮我哋啲捐款，咁只要个零尾头做啲咁嘅嘢啦。咁嗰度呢 around 大约呢就你当系有成千宗啲蚊， 咁所以又 大5400 啦。OK， 咁总共我都冇讲错啦，系5400蚊啦。咁咧，但系咧筹款系容易，捐款啊难，真系几位麻烦。咁咧就嗱，我哋暂时仲要讲翻啦，长毛嗰度嗰21000几座仲摆咗我哋度啦。咁我哋都仍然会 keep 住先啦，未用得。咁啊，我亦都仲未 contact 佢，未问准究竟可唔可以动用佢嗰笔善款去帮阿严敏华。咁呢个我自己又太忙，亦都未做啦。咁另外咧就筹咗个5400，咁我准备咧就亦都捐过去俾阿严敏华嗰边啦。咁我亦都联络咗阿孔令瑜啦，因为孔令瑜就帮佢处。你嗰啲官司嘅問題，咁但係咧，佢又同我講，而家佢哋又轉咗，就已經係準備咧，就申請緊法援，咁所以咧就又叫我 hold 住個 hold 住， 呢度又 hold 住，嗰度 hold 住，咁所以亦都要同所有網友要交代一下先，咁咧就筆錢咧就。暫時又要 hold 住先咯，咁我都未知點樣去，即係如果佢申請唔到法援嘅，咁我哋就幫佢啦；申請到法援嘅，咁我哋又可能要即係睇下喺邊度用得著呢5400蚊咯。咁希望大家信得過我哋啦，咁我哋就暫時就 keep 住嗰筆錢先咯。又 我咁樣講啦，因為嗰5400蚊易搞啲嘅。即係捐俾嚴文華嘅原因，因為大部分咧都係喺3月31號嗰個網聚嘅，因為我哋 人少啲係嘛， 係4300蚊。咁如果到時嗰筆錢點樣用，即係關於嚴文華嗰度嘅話，假設真係佢哋申請到法援嘅時候嘅話，我哋都可以通知翻當日去咗網聚嘅網友，睇下大家意見係諗住點處理。OK， 係。至於你話長毛嗰度 ，OK， 長毛嗰度就即係長期 hold 住先啦，因為說實話嘅係我哋都要等毛哥嘅法落，究竟佢想自己 點算？ 係啦 ，OK， 聽毛哥法， 暫時加。 交代就是、 因為啲錢係佢哋 嘅 ，OK， 唔係我哋㗎， 唔 係 我哋嘅，但係兩個苦主都暫時都。 但係 anyway 就多謝曬所有捐款嘅人士啦，咁就希望大家即係日後亦都繼續啦。我哋仲有一個提一提大家，我哋有個打賞錢啦，咁啊打賞錢就唔好雖然。最近就真係成日都會上唔到 Regasin 嗰度，咁但係總之我都係嗰句啦，上到去唔該就入去北上嗰度，激一激個打上錢啦。咁啊，亦都再同大家道個歉啦，希望盡快搞翻掂 Regasin 嗰個網站。咁咧就大家希望耐性少少。咁啊呢樣嘢咧就的總任重道遠啊你， 我哋會 壓力你先， 得明白。 好啦，翻嚟咧就繼續講下另一個話題啦。咁我哋就從呢個富贵人家先可以去到嘅沙漠，咁我就再转移去一个另外一个咧，普通寻常老百姓都可以去嘅一个度假地方。 平民快乐。 咁点解会播呢个无乐不作咧？就大家都记得啦，呢、這个其实就系、是、系啦，早几年一套电影《海角七号》。 播呢只。 咁咧就嘅一首入边一首我几中意嘅一首歌，结尾嘅一首歌啦。咁亦都係因為呢套電影啦，大家就認識咗墾丁呢個地方啦。 係啦， 咁我上個禮拜咧就亦都係第一次咧，就終於去到墾丁啦。咁、首先其實我去咧，有幾好玩可以一陣講啦。咁但係我去呢個地方其實都有個目的嘅，即係我本來之前我都其實有個自己有一個目標，嗰、那個目標就係同我女兒有關，因為我女咧就慢慢長大咗之後啦，即係呢幾年咧發覺佢就。已經係太過洋化，咁啊即係譬如喺好多小節裏面啦，譬如話極度迷戀英國啦，咁跟住就每次學校一帶佢去一啲，最近我女又個學校又有個旅行咧，就係、是、去大埔嗰、那個唔知乜嘢，佢話係一個洗腦教育嚟嘅，咁啊然之後一路咧，佢就喺嗰個旅行嘅途中咧，一路同我 WhatsApp 啦，咁就不斷係咁喺度。 抱怨 what the fuck 啊，乜乜乜啦，系咁喺度 brainwashing 啊，乜乜乜啦，咁样呢样嗰样，咁我就其实咁，所以我就谂住啊，趁一个度假咁啊，带佢去下台湾啦，咁我落到机场，我都同佢讲就系话。希望佢今次嗰個 trip 入面咧，可以認識一下啦，即係中國人唔係真係咁核突嘅， 淨 係我真係咁樣同佢講，即係認識一個比較美麗嘅一面啦。希望佢可以認識到中國一個美麗嘅一面，到最後其實就少少可以達到標嘅。咁但係即係佢都同我講嘅，喂唔係喎 ，Daddy 呢個地方好鬼似日本喎，好似中國喎，即係咁樣都最後結論都係咁。咁話唔係啊，大佬呢個地方真係中國嚟啊。咁我話嗱，呢度啲人係講國語嘅，嚟國語。其實都幾好聽噶，唔係普通話嚟嘅呢度咁樣，咁所以就成個 你嗰啲國語好唔好聽啊？嚇，講得好唔好聽啊？ 喂，我唔講啦， 冇你衰嘢啦！ 我都講，我上一節都講咗啦，唔再解讀啦。咁就即係希望我女可以去完個 trip， 即係會有稍稍有少少改觀啦。 係冇錯， 係因為而家我女都有少少問題，就係我女都會受我感染，會成日睇書，但係咧，佢係已經有少少執迷不悟啊，即係完全唔睇 強烈嘅 中文書嘅。 明白。 咁我直情係要逼佢睇中文書。咁啊，最近咧就我最近係強逼佢睇緊龍應台， 係 同呢個佢個仔安德魯咧。嗰本係書信來往嗰本書，咁啊，我話嗱呢本書唔踎噶，我話你睇啦。咁但係我女係 keep 住睇英文書，就唔睇中文書。咁我覺得我唔掂嘅咁樣，咁所以我就覺得係應該需要做少少功夫。 啱嘅， 即係我都係做緊啲洗腦教育。 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係 啊， 睇睇都。 咁但係我絕對唔會帶我女翻大陸嘅，放心。即係話俾你聽，中國有幾美好呢樣嘢，我就一定唔會做咯。咁啊去咗墾丁啦，咁我其實都係第一次去啦，咁亦都適逢有一個節日啦，就叫春臘啦。其實如果你有睇《海角七號》咧，都係講緊春臘。咁啊，春臘係乜嘢咧？就係咪淨係墾丁有嘅就春臘？抑或成個台南都有嘅咧？我就唔知啊。 墾丁 咁就春臘好簡單，全名就即係春天臘 喊， 即係向春天臘喊，即係迎春咁解啦。咁啊，哇！嗰邊嘅迎春就一啲都唔老土嘅。首先就係成個墾丁咧就一年四日嘅春臘咧，就總共咧大約係官方咧就個公布嗰個人數嘅數字，大約22萬到。 22万人喺嗰度，好熱鬧。咁但係你又唔感覺上，感覺上又冇香港嗰種擠迫嘅喎、因為整個墾丁佢，我諗佢又幾分散到啦，因為有三個海灘啊，跟住有唔同嘅風景，有風景區啊，咁啊啲民宿亦都隔得好開啊，咁所以咧就除咗每一晚咧，就大家都會聚翻曬喺呢個墾丁大街嗰度開 party 啦，咁啊我係覺得好開心、好熱鬧啦，同埋見到一個真真正正嘅本土經濟咯、而係你係喺香港咧，係冇可能揾到啊、即係我同我老婆仔喺度研究緊就係、咦，喺度墾丁大街嗰度，我哋都研究過就係、喺呢度所有嘢如果套翻落去香港度咧， 老闆啤酒節啦， 好多嘢都犯禁嘅。嗱，譬如話兩旁嘅小食啦。食環處嗰啲人真係做到呢手都停唔到啦， 係 係咪先，即係樣樣嘢都犯規，你見到啲食檔嗰啲食嘅嗰啲檔食嘢嘅檔攤個個都擺個石油氣罐喺度嘅，咁呢啲又已經違曬規啦，跟住啲食品究竟有冇安唔安全啦，呢樣嗰樣啦，如果你套返喺香港你完全係唔 work 嘅，咁仲有就係風化啦，咁好多道德撚亦都係嗰隻手好忙啊，忙住打電話投訴啦，因為成街啲人都好似唔著衫咁樣嘅，咁你真係你話幾開心呢，係咪先，咁所以呢樣嘢好似喺香港真係唔 work 㗎喎、 啊。 係囉，咁你去到嗰邊真係係咪大開眼界 呢， 真係大開眼界呀、直情係。 所以我好鍾意同埋 玩㗎。咁啊係呀，的哥去過，的哥講下啦。 說實話你去到啦，即係 OK， 墾丁啦，當然啦，即係係一個比較上如果你話唔係一個好現代化嘅地方，應該咁樣講，係冇好多名店啦。OK， 你唔會見到有好高大嘅酒店啦。 係啦， 即係你全部都係可能民宿啦。我哋稱之為，如果內地人見到嘅就係嗰啲青年宿舍咁嘅格局啦。咁、然之後你會有個海灘啦。 嗱呢度我補充一下先。咁我同個墾丁嗰啲當地人傾偈啦，個好開心嘅呢樣嘢就係、連續嘅，因為我去到好多地方我都成日都會同人哋傾偈嘅。咁跟住我亦都問過一个问题就是说，喂，这里多不多大陆人来啊？ 是。 那他就绝不可能，因为没有什么大陆人来，还有他走来都唔會翻窗嘅，因為呢好似嗱，咁啊頭先你已經提供咗答案啦，因為你冇名店啦，冇五星級酒店啦，冇鏈腳一兩間嘅啫，但佢嗰鏈腳咧，亦都大陸人真係唔中意嘅， 浮誇嘅 open 到咧喺條街度鏈嘅，跟住仲有一間好大間嘅鏈腳嗰啲地方咧，咁又點咧？佢嘅客太多啊，即係我春臘嗰個期間，佢全部喺曬個鋪頭門口啊！洗咗腳先，唔該你哋喺個街門口嗰度，坐喺度洗咗腳先，然之後先入去鏈啊！即係排住隊咁啊，等咯，等入去鏈腳。所以嗰種就係中國人都唔中意， 係啦。 所以佢哋當地人就話：你要好放心， 係啦， 你係唔會擔心呢度有太多大陸人。咁我哋仲有一樣嘢都幾得意嘅，就係喺春臘嗰期間，因為好多年青人，嗰啲年青人大部分咧三種人嘅啫，好多香港人去， 係 好多人講廣東話嘅，跟住然之後咧，仲有就係台中、台北嗰啲好多年青人去啦。好陽光啊，全部人，咁啊仲有外國人啦，係第三種。咁我試過兩次，係喺墾丁大街度，突然間見到一架好大嘅旅遊巴，裝住一啲嗰啲咩，即係譬如嗰啲福建旅行團嗰啲物體嗰啲咧，跟住全部啲七老八十喺度準備好似落嚟咧，即係揈住支旗，姐你咁啊，嗰啲咁啊，食飯啊嗰啲咁啊，係。對兜口兜面成一千幾百人圍住架車噓鳩嘅，幾撚好玩啊！ 真 係啊， 人哋嘅本土意識係好強㗎， 人哋幽默啫，屌係啊，喂 ，OK 真係好，所以呢個係好正， 好幽默， 好強。另外啦，即係如果你問我，其實我最中意，即係我去過幾次墾丁啦，我諗都。嗰兩年我都去咗4-5次到啦，咁其實我最欣賞的幾樣嘢，第一樣嘢就係你會落到街有個好舒服嘅感覺啦，說實話，特別係夜晚啦，你唔會擔心一樣嘢就話 ，OK， 可能你去到外國其他地方都好，你都會驚可能有人打劫啊、搶荷包啊，或者有啲罪案嘅發生，但你落到去你嘅感覺係唔會嘅 ，OK， 呢個我俾我自己我覺得幾好嘅感覺。第二樣嘢就係、你落到街嘅時候係咩？就係話頭先傑斯都有提過，就係、你唔會揾到一啲所謂。 當地一啲小食嘅，即 OK 應該咁樣講。你喺香港係揾唔到一 OK 落到街嗰度可能有腸仔、有粟米燒，乜嘢食乜嘢嘢食都有，但你喺香港唔會嘅。OK， 香港係咁咯。嗱，香港同台灣嗰種小食嘅分別，講小食啊，嗰個分別就係你喺香港咪就係咯，檔檔都係。鱼蛋啦、咖喱啦、大肠鱼啦、 烧卖啦、 大肠啦、烧卖啦、牛肉 三宝啊， 嗰啲都系嗰啲噏得，当当系 Unison 噶嘛，因为啲嗰啲食卖工场嚟噶嘛，哇！但系你去到嗰度， 当当 哇，精彩到咧，即系冇办法用笔墨形容。 明白。 首先就系个档摊嘅设计，我由嗰个设计讲，系每个人都有心思嘅。 系啦 ，OK， 我见过一个卖香肠嘅麻甩仔，因为嗰日系嗰日春立加音乐节啊嘛， 系。 佢嗰档嘢呢係喺度捉碟啊屌你我可以放返嗰幅相上北上频道佢係佢嘅架餐係齐备晒喺度。哇我冇搞撚错啊呢条友喺度捉緊碟但係佢係賣香肠嘅。 好啦香肠啊 之后呢賣啤酒嘅点呢好啦大家都用啤酒女郎啦全部都系近乎唔着衫嘅。但係嗰个档摊係有心思㗎即係有啲呢就唔系淨係賣啤酒啊有 cocktail 噶，啲 cocktail 咧系自己调，跟住然之后咧去即系吸引你啊！咁佢因为即系全部，然之后个嗰、那个档嘅每一个档单嘅设计咧，全部有唔同， 即系 啲流动酒吧， 年宵咁样 系啊，流动酒吧个个多数都用架三吨半货车，跟住就装帮佢装饰啦。我最印象深刻有一间就系捷古华拉嘅成间流动酒吧喺度，哇！你见到即系好开心，然之后每个人每个小贩。根本就当咗自己系一个艺人嚟嘅，系一个演艺人嚟嘅，嗰下先精彩。 嗱，打断你少少，讲到卖啤酒呢样， 系啊 ，OK， 你会发嗰样嘢系咩？就系你落到去嗰条大街啦 ，OK， 所 称之为嗰条小食街啦。咁咧，你发觉每一个 sales 或者 promoter 咁计咧，佢对任何人都好 nice 嘅 ，nice 啊， 系啊。嗱，你喺嗱 ，OK， 事实话你喺内地可能我会少去啦，但我都去过嘅就系，你可能落到吧嘅时候 ，OK， 一啲高级嘅吧。你焗 Q 住嘅，你咩感覺咩就嚇你嗌 俾人劏咯， 係你嗌啲咁嘅嘢， 冇錯。 香港都開始有咁嘅通， 但係喺嗰度你完全冇俾人劏嘅感覺啊嘛，好啊好撚正， 同埋係我唔介意俾佢劏，係啦， 即係我想大家希望大家會了解到我嘅心情。我嗰三日咧，我仍然一個大中華嘅地方，但係我終於揾翻一個我好想要嘅中國咯。即係第一嗱，你講啲食物都未講，即係你每一檔。我只好后悔自己带少咗个肚去啦，因为我样样想食，同埋我完全冇担心过每一档佢嗰啲食物嗰个安全嘅问题，就算佢有， 系 OK sorry， 佢呃得我好开心咯，总之当地好干净啊， 嗱我唔知佢有冇佢有冇食啦，可以讲讲小食啦，如果我记 提下有啲咩啦。 一啲烤鱿鱼啦， 系啦， 系一定新鲜噶啦， 系啦，食、okay、一塊塊九米鬼米咁卵大塊冻晒喺度嗰啲啦。 第二样嘢啦，嗱， 臭豆腐， 臭豆腐啦， 啲臭豆腐干净到咧，即系你喺大陆你食臭豆腐，哇，得唔得噶呢档？你见到做嗰啲油屌你老味，万年一系千年噶，你会谂噶嘛？呢度嗰度你唔需要担心嘅， 系啦。嗱，另外咧，因为咧。近嗰度啦，有啲海鮮啦，要有。 哇！我啲蝦，我食咗三晚，到最後一晚，我都已經好撚飽啊！唔得唔得啊！最終仲要食。你有冇諗過喺個？喺一个街边档 度 买虾买蟹食噶， 你会发觉 系啊， 新鲜个 系啊， 个就 系 噶， 真系冇嘢好讲， 系啊， 真系噶， 真系噶，仲有嗰啲 系啊， 嗱 ，OK， 佢咧会我唔知而家有冇啦，就系用煮嗰啲蚬嘅，佢有落清酒煮，有唔同味道嘅 ，OK， 你香港 东风螺都有啊， 食唔到咁甜嘅，哇，你喺嗰度食甜到啊， 啖 汤你都会饮啊， 唔系我唔想讲个烹调 ，OK， 我呢个唔系菜篮嘅知道，我只系想讲俾你听我只系想讲俾你听，你完全冇担心嗰个先好嘢。你饮啊食啊，全部嘢唔好担心，全部街边档。我都话我每一日嘅烦恼咧就系、是，我究竟入去个铺食，亦或喺条街度扫街咧？因为我有 limit 噶嘛，有 quota 噶嘛，大佬。 嗱， 但我样样都想食噶。 一个例子啫，唔讲呢啲嘢就系话，你究竟会愿意喺深圳街边买杯沙冰饮啊，定喺嗰度买杯沙冰？ 系冇俾嘅，冇俾。 系啊，你佢仲系用紧啊，佢仲系有啲档啊，系卖紧我细 路仔嘅時候咧，即係一個大桶 紅 透明嘅，然之後咧揾個兜，即係咩骨子水咁樣，揾個兜筆俾你嘅嗰啲，你喺你香港唔係喺大陸，你夠唔夠飲啊？你梗係唔敢飲啦！你嗰度我飲幾杯啊，大佬！ 喂，我諗到條財路 咩事？ 喂，介紹佢哋兩個咧做咩台灣大事咧咁樣咧？ 我太多啦， 咁我即係發自真心， 我想 話真心，所以唔先咁 即係我都去，我去台灣就會有幾樣嘢，你係好即係譬如可能你話咧大中華地區未必，即係你係好可能以往其實啲好基本嘅嘢。第一譬如禮貌啦， 係呢樣好重要。 你覺得可能好荒謬，但呢個地方係有禮貌， 呢個地方有禮貌啦。仲有啲乜嘢？ 第二咧就係淳朴啦，係 啦。 第三咧樂而不淫， 係啦。 唔係仲有一樣嘢？ 唔係嗱，我要咁講，喺台北。你未必會揾到呢啲，嗱 冇 講，你喺台南咧， 台中都有嘅。 你揾到頭先你講嘅就係 淳朴啊， 禮貌啦，即係同埋咧，我仲有一樣淳朴啦，同埋咧就係人與人之間嘅信任， 係 嗰樣嘢真係好正噶。 我想加多少少， 每間民宿咧嗰種係嗰個老闆啊，嗰成家人咧係嗰種係一種人情味嚟噶，即係我後屘呢我有啲經歷啦，即係譬如我後屘同我住間民宿嗰個成家人熟咗啦，咁我亦都當然我要付費俾佢啦，咁佢收我一個唔係太貴嘅價錢，咁然之後帶我去 travel 之類咗。咁有一晚呢佢個仔呢同我，即係我同佢講話，哇呢度啲夜晚啲地方呢，因為我哋嗰晚因為嗰幾日係春臘啊，咁呢我哋講開車，點解講開車呢，就是、因為佢呢就春臘呢佢首先有好幾個嘅音樂會啦，其實我都慎笨嘅，就係、是、因為我冇乜點準備啦，因為咧我好多我鍾意嘅歌星咧喺嗰度咧都係有開演唱會 ，Olivia On 啦，跟住陳以貞啦，嗰啲全部都有蘇打綠啦，張震啦，佢全部咧喺曬嗰度。咁咧除咗音樂之外啦，音樂嚇 張震樂啊，張震係拍戲嘅， 張震都係啊，唔係張震樂啊，係張震啊 ，OK， 佢都有份唱歌 ，OK。 咁然之後跟住咧音樂啦，跟住另外就係車啦。因為咧，佢哋咧就係一個活動咧，就係咧有一班super car 嘅車，咁每晚咧，即係唔係嚇，即係嚇死人，就係佢每晚喺條肯丁大街度咧，起碼巡四，即係 parade 咁樣咧，巡四五次到啦，凌晨三點鐘都仲喺度，咁樣嗰啲，七百幾萬嘅麥拿倫 MP4。即係全部保時捷、林寶堅尼、快嚟咁啊！然之後跟住我就同嗰個民宿嘅老闆講話：，喂，我話你呢度啲夜晚啲街咧，即係嗰啲山路咧，真係好鬼死似投文字 B 咁樣。佢有一晚咧就真係，佢話：喂，你咁啊嗱，帶你去飆車啊！咁我真係佢架車，佢車我架，佢係揸架寶馬嘅。係咁啊，跟住揸住架 BMW。跟住就真係帶咗好似頭文字 D 咁樣，跟住我哋睇到夜晚啲山路呢嗰幾晚， 哇 啲波子就喺度邊邊邊，仲有啲日產啊喺度邊，哇好鬼開心，即係嗰種係人情味嚟㗎，冇收我任何收費，我亦都夠膽上佢架車，亦都大家唔會話你猜度我猜度你，咁好玩囉，即係呢啲嘢。 講多少少係我覺得佢係有少少品味嘅，有啲品味嘅， 唔止啲啲㗎啦。 咁呢另外一個開心嘅地方就係咩？即係頭先雖然傑斯有講。我啦，補充多少少，你會發覺咩？即係佢去嘅時候，因為春臘嘅關係啦 ，OK， 咁所以好多學生去啦。咁你嗰段期間去就係話咩？你會發覺唔同，即係台灣當地唔同嘅學生就會去嗰度玩啦。 係 嗰種感覺咧，你會我唔知傑斯有冇咁樣。我諗你可能會覺得你會年青咗好多啦。第一樣，第二樣嘢嘅係你唔會感覺到香港嘅學生嗰種恆盛之處啦。 仲有，我又唔會感覺到香港學生嗰種愚昧啦。OK， 唔係人，我哋見到你。見到台灣嗰啲年青人，你見到希望咯，你真係見到希望啊！型男靚女，仲有就係咩？喂，仲有人哋識自己照顧自己啊！人哋都係山長水遠，好似我哋咁樣，即係坐好多重程車啊，走嚟呢度玩啊，自己識嚟揾民宿啊！但係如果我都問過我女，喂。如果你一個人你嚟未到呢嚟唔到啊我哋要爹哋媽咪帶我嚟㗎嘛即係咁樣㗎嘛 大鑊㗎嘛 係呀好撚大鑊㗎 所以我係好開心嘅地方嚟㗎係 呀即係你會譬如話講物仲有另外一樣嘢可以探討嘅就譬如話呢亦都有啲負面嘅新聞啦就係譬如話我記得有啲網友因為知道我去肯丁都 po 咗出嚟啦譬如有條裸男啦佢哋友仔飲到大撚咗跟住然之後呢喺肯丁大街呢就剝撚曬衫剝撚曬褲 咁啊有埋片嘅，咁然之後咧佢就喺度係咁揈啫啦，咁啊跟住到最後就好誇張，就係、佢捉住一條女咧，就夾硬就坐佢，咁啊呢個係其中一單負面新聞，但我以一個即係當事人話俾你聽咯，即係呢個只係一件個別事件啦。OK， 咁你話嗱 ，OK， 有咁嘅環境，一定係嗰、那個即係離不開 sex 嘅。係 啊， 你唔好大家去扮道德撚。係，咁但係我亦都見到啲情況，每朝早我都會見到啊，就是、有一班人咧，就係、是。成條街巡遊係送避孕袋俾大家㗎，係 啊， 好撚開心啊！我又見到，即係冇得彈。佢有兩樣嘢咧，係不斷咁做嘅，就係、是、送避孕袋。仲有咧就係咧喺我間民宿附近咧，就已經有一個 area 咧係免費護士托式咁樣，係開一個戒毒主題嘅音樂會。就呼籲啲人咧唔好去吸毒，即係佢亦都做翻呢啲嘢，咁好正面嘅。其實成個我只係話俾你聽。一啲都唔淫亂，唔好以為係呢個三亞呢、這個海天盛宴，我哋嗰邊直情係健康到無倫，即係然之後就陽光與海灘，咁仲有啲海灘好正啊， 好正。 咁我又適逢嗰幾日又好彩，就係、是、香港落雨落到風冚嘅，我去咧只係最後一日落雨，兩日都係陽光普照，直情係曬到咧，你直情可以落水入水，係啊，所以好開心啊，成個trip 好開心， 係啊，即係揾到一個似翻我心目中個中國嘅一個地方 咯。所以點解我調轉翻就話我有陣時即係如果而家就行唔開啦，好多時都。但係你話我讀書嗰段期間就我都會得閒，即係會飛過去台灣。原因係你頭先講得啱，傑斯就話可能你去到台北嘅時期，你會少咗嗰種有人情味嘅感覺。但係調翻轉話，你至少唔會覺得嗰笪地方好乞人憎先。呢個說實話嘅係，亦都唔會擔心一樣嘢，因為個的士司機同我講嘅就係話。你喺台北，你喺夜晚落街，你幾夜落街都好，你唔會擔心所有嘢嘅。OK， 呢樣嘢我覺得絕對嘅。 你講起架的士咪又係咯，乾淨企理，仲有 你唔需要坐車頭， 擔心人哋唔使坐車頭，係啊冇錯，你要好安心咁樣坐車尾，又唔使點樣講價呢樣嗰樣，亦都你完全冇覺得有人會呃你嗰個感覺啊，呢個係好正咯，好安心 嘅， 係啊，呢個真係大佬你。即係中國人自己反省一下啦，自己就成個國家咁大，你真係揾唔到一個地方，你覺得去到係信得過嘅。但係人哋嗰度丁屎咁呆過一個狠丁，你就已經俾你一個好有安全感。即係先唔好講好唔好玩，好唔好玩係好主觀嘅。 係啦， 但係咗安全感呢樣嘢咧，係真係我覺得係冇得彈啊，直情係。 不過，唉，算啦，有機會先再去啦。 係啊，咁啊，大家就唔好誤會啊，我哋唔係大力推薦大家去呢個地方㗎，即係千祈唔好。 講一次啦， 呢個地方 冇 LV， 又冇名牌，唉，又冇豪華 少少， 唉，唔好玩嘅，最重要係 冇好嘢，係 啊，冇嘢，千祈唔好去啊，大家。哎呀，唔好講咁多，休息一陣，送翻歌俾大家聽先。咁啊，呢個英文歌咧就同我哋下一節嘅主題咧就有啲關係嘅。咁咧，只歌名就叫 Tram the Dirt Down， 咁咧就係1989年嘅一隻作品嚟嘅。咁啊，唱歌嘅人兄咧就係一位英國嘅歌手 Elvis Costello。咁我哋就休息一陣，翻嚟轉一個新嘅話題。 Find any words that are portray my contempt strong enough, and I'm not. I'm not some little kid that they can say there now. You're just these young little teenagers who are having your moment of protest. I'm a man. I'm 35 years old.And I'm fucking sick of it, you know, of what's going on in this country. I saw a newspaper picture from the political campaign. A woman was kissing a childWho was obviously in pain. She spills with compassion. As that young child's face in her hands she grips. Can you imagine all that greed and avarice coming down on that child's lips?Well, I hope I don't die too soon. I pray the Lord my soul to say, yes, I'll be a good boy. I'm trying so hard to be, because there's one thing I know, I'd like to live long enough to savor. That's when they finally put you in the ground, I'll stand on your grave and tramp the dirt down. When England was the horror of the world, Margaret was her madam. And the future looked as bright and as clear as the black tarmac Adam. Well, I hope that she sleeps well at night, isn't haunted by every tiny detail. 'Cause when she held that lovely face in her hands, all she thought of was betrayal. And now the cynical ones say that it all ends the same in the long run. Try telling that to the desperate father who just squeezed the life from his only son. And how it's only voices in your head and dreams you've never dreamt. Try telling him the subtle difference between justice and contempt. Try telling me she isn't angry, oh, it is pitiful discontent when they flaunt it in your face as you line up for punishment. And then expect you to say thank you, straighten up, look proud and pleased, because you've only got the symptoms, you haven't got the whole disease. Just like a schoolboy who sits like a tin can, filled up with dreams, then poured down again. Try telling that to the boys on both sides, are being blown to bits of beaten and maimed, who takes all the glory, none of the shame. Well, I hope you live long now. I pray the Lord your soul to keep. I think I'll be going before we fold our arms and start to weep. I never thought for a moment that human life could be so cheap. But when they finally put you in the ground, they'll stand there laughing and tramp the dirt down.